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苏， 我是琪， 我是娜。 哎，我参加李易根的见面会回来了， 原来不是诈骗哦。 一直从他开始到现在都觉得这个活动 真的有这个活动， 我甚至见面会前一天都还想说明天会不会取消，超可怕。但我跟你说，这次准备见面会真的超用心。他在每一个国家的见面会都选不一样的歌，他在台湾就唱了四首歌，然后有两首是有台湾歌手翻唱的歌。最后我也听到了我最喜欢的开推根，推根推根推根推根하고싶어요，야근야근야근너무싫어요。 那我们现在才刚上班呢。 想问你们上次进电影院看的电影是哪一部？还记得吗？ 柯南啊。哦， 我很久没有进电影院看 电影，真的、哦嗯、那你接下来下一次看的电影会是什么？ 应该是死侍吧。哦， 刚好就要分享死侍的新电影耶， 死特。希望大家有 get 到，我们就不解释了。 说最近刚上映的漫威电影《死侍与金刚狼》，两大主角莱恩·雷诺斯和休·杰克曼在上个月初特地到韩国宣传，除了上节目，还登上韩国很红的音乐节 Waterbomb 舞台。你们知道 Waterbomb 吗？ 知道。 他最近好像也要来台湾。 哦，我有看到。 嗯、那他们是去表演吗？还是 他们好像有一段表演，然后还是上面就是射那个水枪。哇，很酷哎、欸。竟然还惊喜现身男团 Stray Kids 的新歌 MV， 这则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K-pop 男团与漫威英雄的梦幻联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Stray Kids 在七月中带着新专辑 8 回归。主打歌《Chick Chick Boom》，休·杰克曼客串了气象播报员史特·莱恩雷，我一直很想。我就说我真的昨天在念的时候，我真的是都会不小心把史事念成史。史事则扮演新闻主播，原本以为他们不会和 Stray Kids 同框，没有想到 MV 的最后 Stray Kids 竟然闯入了新闻主播台和他同框。史事还自荐要加入 Stray Kids， 问他们说有没有考虑引进一个年纪大一点但动作不太灵敏的成员。觉得这超好笑的，没想到惨被拒绝。这一幕让人看了既好笑又感动，感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画面是真的一起拍的，而不是合成的。可是我自己在看那 MV 的时候，我真的最后想，所以他们是真的在同一个摄影棚里面拍摄完成吗？因为都会觉得超级不搭嘎。 是，而且那个画面真的看起来好像合成的、 哦、对，超像 P 的。 对啊， 我看前面的时候，因为前面就是只有史氏跟那个金刚狼出现，我就在想说，哈，不可能这么无聊吧，就是只有前面就是他们出现的画面，然后后面就是 Stray Kids 的 MV， 就假联动的概念。 对，假联动的概念，然后就没想到后面是惊喜同框。连成员他们自己在发布会上就分享到这个梦幻联动的时候，都说是梦想成真，自己也觉得那个是合成不是真实的感觉。这支 MV 啊，在上线四天就突破了4000万次观看，还连续好几天位居 YouTube MV 全球趋势榜第一。 嗯，好强哦， 我觉得超强的，可见强强联手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促成这次的合作呢？是因为2021年 Stray Kids 出演了男团竞演节目 Kingdom， 当时在 God's Menu 的表演舞台向死侍致敬，粉丝就将这个影片剪辑放上了 Twitter， 没想到成功钓到了死侍本人回应。之后也很常看到他和 Stray Kids 成员方灿在 Twitter 上互动， 夸张欸， 真的很有趣欸。最经典的是死侍在酒瓶上签名以后，然后就跟那个酒瓶自拍发文，隔空跟方灿喊话说，身为 Stray Kids 的新粉丝，可不可以获得他们的签名， 好可爱哦， 而且很酷。他就说嗯，这个签名酒瓶大概没多久就会收到了。没过多久，方灿就发了一张签名专辑的自拍回应他，就说嗯，我们签好名了，然后这个你也很快就会收到。 太可爱了吧、嗯、 然后两个人还有互相追踪 Twitter， 干嘛不私讯就好。 就是粉丝喜欢看他们互动啊，所以就特别就是公开在台面上让大家看这份友谊啊，就延续到了今年。 Stray Kids 去纽约时也有提议说，希望能邀请史氏跟金刚狼出演 MV， 刚好这次电影和专辑的宣传期都差不多，所以两个人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不止如此， Stray Kids 创作的歌 Slash 收入在这次电影史氏与金刚狼的 OST。 他们成为了首组参与好莱坞 OST 的 K-pop 偶像。 好屌啊、 哦、很酷耶。而且不止这样哦，成员方灿和 Felix 也在莱恩雷诺斯和修杰克曼在韩国的宣传期间访问到这两位，大聊他们的友情话题。有兴趣看他们四个人的精彩火花，可以上韩国的漫威官方 YouTube 观看。 好强哦。 而且我还因此就是很认真去查说，到底为什么大家都一直说石狮跟金刚狼真的超级好朋友。我原本以为只是就是这个漫威英雄的设定，但没想到戏外就是他们两个是真的也是多年好友。每次到节庆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在社群上面互动，然后互相 diss 对方、 哦、 跟那个石狮的人设很像。然后最好笑的是我看到说石狮很喜欢在修杰克曼在分享他跟他老婆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都会转发，然后就会说哦没想到你们撑到这时候，然后呢甚至还跟他老婆喊话说请你要撑住这样之类的。 好好笑的互动哦， 觉得很可爱。 接下来这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韩国人气女团 Dreader 发起他们的第七张迷你专辑 Ice Way， 主打歌 Collection 一推出就引起了热烈的关注。在各大音乐平台的榜单飙升，在短时间内也拿下了 Melon Hot 100和 Junit 即时榜的排行第一。这首歌的节奏感十足，充满夏日的气息。IG 上也有很多艺人合拍的 challenge， 真的很洗脑。 有哎、欸，我好像就一直看到朱华会冒出在我的板上，那就 一直 看他跳， 对啊， 一直 在那边， 有够辣的。 我不会唱。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正逐渐成为各大医院榜单的常客。根据目前的走势，许多粉丝和音乐评论人都认为 Collection 很有可能继 Tomboy、New Queen Car、Fit 之后成为 Dreader 的第五首达成 Perfect All Kill 完美全杀的歌曲。 完美全杀是什么意思？ 完美全杀的意思就是他有望在所有主要音源榜单中同时登顶的意思，这也会成为他们音乐生涯中又另外一个里程碑。 Dreader 在 K-pop 音乐市场上表现一直都很亮眼，他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2 达到了百万的销量，让他们坐稳了 K-pop 女团顶尖的座位。嗯，没有座位。让他们稳坐 K-pop 女团顶尖的位置。第六张迷你专辑 I Feel 一发行就创下超过100万张的销售记录，并在短时间内成功登上多个音乐榜单。这次的迷你七辑 Ice Way 也不例外，出动销量就已经突破了100万张，让 Dreader 再次赢得百万销售女团之称。 出动是什么？ 出动就是指专辑在发行后的第一个礼拜它的销售数字。其实在 Collection 的宣传过程中， Dreader 经历一些小风波。他们在7月19 KBS 音乐银行节目中穿着印有红十字标志的衣服表演了他们的新歌，同时也在 IG 上面上传了成员们穿着这套衣服的合照。之后网络上面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批评，网友们质疑他们是否在未经红十字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这个标志，引起了不少争议。 所以不能随便用哦？ 嗯，不行。根据韩国的红十字会规定，除非得到红十字会或是军医机构的许可，否则不能在商业或是宣传用途上使用这个标志。如果违规的话，最高可能会被罚1000万韩元，约台币24万。因为服装的问题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讨论，对此 Dreader 的经纪公司 Cube 也迅速做出了反应，表示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向韩国的红十字会正式道歉。为了弥补这次的失误， Dreader 五位成员每人也捐出了1000万韩元，总共5000万韩元的捐款，来帮助那些近期因为暴雨而受灾的民众。希望透过这样的捐款行动对这次的宣传失误表达歉意，也能够实际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尽管宣传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波折， Collection 这首歌也是来势汹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这首歌的，一定要去听看看，看看这首歌到底是如何洗脑众生。 我现在脑袋里都是这首歌， 洗脑众多听众。 K-pop 变成没有烟消的战场，现在当粉丝的压力好大哦。以前一代二代的粉丝团是无条件的崇拜偶像，只要在音乐节目获得第一名，就等于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三代四代的粉丝团是要与偶像合为一体，一起追求成功的。从专辑首周销量到 YouTube 影片点击率，各种颁奖典礼，还有偶像品牌评价指数，全部都需要关注。以前只要追求音乐节目第一名 哦， 现在是全部你都要， 等于评分项目变更多。 好累哦，我要为我的偶像打 call。 所以现在粉丝压力非常大，为了配合这样的变化呢，粉丝团也开始组织起自己的宣传团队，同时举办各种的应援活动。在追星的过程中，虽然有满满的爱与成就感，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粉丝表示压力好大，心好累哦。在最近的一个 K-pop 粉丝数据分析平台，针对1001人进行一项线上的问卷调查，其中问到有没有觉得专辑首周销量的竞争过度了，有 63.3% 的轻度粉丝和 74.4% 的核心粉丝都回答 yes。 哇，那几乎大家都 say yes、欸、 没错。要怎么分轻度粉丝还是核心粉丝呢？这里的标准是在偶像活动期一个月内消费不到50,000韩元的话算是轻度粉丝，50,000韩元以上的话就被分类为核心粉丝。 那我就是核心粉丝 耶。专辑首周销量但怎么会竞争过度？ 因为他们为了要冲第一名、 啊、出动， 对啊， 就、 啊、 是出动销量、哦、比如说 G-IDLE 可能会跟 aespa 做比较、 哦、然后他们为了要让我的 IDLE 要拿第一，所以我要多买一点。 好辛苦啊、 哦、说白了就是用你花多少钱来证明你对偶像的爱有多少。所以另外一题也问到有没有觉得粉丝团为了冲首周销量就是出动而过度消费了，有 66.9% 的轻度粉丝和 71.6% 的核心粉丝都回答 yes。 为什么大部分的粉丝都觉得有点过度竞争了还是无法放弃呢？因为经纪公司会针对首周销量大做文章，粉丝圈之间也会相互比较，如果这张专辑的销量没有上一张好，会被质疑是不是过气了不红了。那为了不想让自家偶像听到这样的话，粉丝们会为了首周销量而大量的购买专辑。 刚刚 G-IDLE 的话从第二张就百万销量，那他后面压力好大、哦、 对啊，所以后来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专辑灌水的一些疑云出现、嗯、 没错。 对，不只要买专辑还要刷音源，当粉丝真的好忙好忙。因为根据音源的播放次数，不仅可以获得音乐节目上的第一名，还可以在年末各种颁奖典礼上获得奖项。所以为了刷音源排名，有些粉丝团还会有音源总工组、音源情报组、串流媒体组这种自发性的组织出现、 嗯、这变一个公司嘞。 哎、欸，我真的有话，我朋友会就是整夜刷、欸、 嗯，你就是开着然后让他跑整晚、嗯、 对， 而且他还是有技术性的哦，你不可以一直重复单曲轮放，他是只算他一个小时好像只算一次，所以他那个歌单是要轮播，会刚好到还要数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换再点又再上一次， 好累哦。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越红越有人气的团体就有越多的刷榜小组，有粉丝自主发起的刷榜活动，在每次偶像回归时都会制定主攻的串流媒体列表，当偶像歌曲脱榜时就会发出要刷音源的讯息通知。不只是音源， MV 的观看次数也在音乐节目的排名计分标准中，因此有部分粉丝还会举办刷 MV 上传认证照就能抽签送礼券的活动、 嗯、哇塞，这是充点劲耶。 有些还会抽签名拍的， 还是一些什么小卡，充分展现出 K-pop 粉丝圈特有的凝聚力和战略性。 而且你知道他们那个截图是你要把时间截进去，第一张是要你那个音乐的前10秒到30秒，然后呢你第二张要认证也是最后的30秒内的截图去比对你的时间，你是真的有在3分钟还 不能作假， 对，不 可以跳过，也不能去用别人的图。嗯，在冲销量和刷音源之间，粉丝不是要花钱就是要花时间，满身疮痍之后好像只剩下认清现实这件事情。有位粉丝说想要参加签售会的话至少要买几百张的专辑，真的能近距离接触偶像的时间也只有几分钟，剩下那几百张用不到的专辑不止浪费钱也很不环保。另外也有粉丝说他曾经为了打榜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都在刷音源，为了创造偶像辉煌的记录，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利用的工具。还有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当粉丝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粉丝的心酸谁能知。 真的，那究竟 K-pop 煽动粉丝圈之间的竞争心态是健康的现象吗？想问问追星的你最近快乐吗？ 你最近快乐吗？ 我最近不是很快乐。 我好快乐哦。 哇，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 对啊，我追了一个很好追的演员。 请说李易根吗？ 对啊，我好快乐，我现在是一个幸福洋溢的少女。 这则新闻跟大家盘点现实生活中社内恋爱的艺人们。首先是最近才刚官宣准备结婚的敏根勋。敏根勋是2003年以乐团 Buzz 主唱出道，中间一度解散，直到2014年才重组。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啊，他也常活跃在综艺节目上，被广为人知的节目就是《认识的哥哥》，你们知道吗？ 安能有。 嗯， 他是这个节目的固定班底。嗯， 是里面比较帅的那一个吗？ 对耶，这么说是耶。那你把金希澈放在哪里？ 是说他比较帅，但是我没有说他是最帅。 Okay. 金希澈是最帅。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他的未婚妻呢，就是曾经在认识的哥哥里担任 PD， 两个人是透过这个节目结缘，进而开始交往。在最近一次录影，敏根勋被其他班底们追问恋爱到交往的过程，敏根勋都大方的回答，他说他跟未婚妻其实认识蛮久的，但是正式交往是从去年底才开始。两个人是因为都非常喜欢露营，有了共同聊天的话题，才越走越近。他除了宣布即将跟未婚妻在今年11月完婚之外，也分享最近在京畿道阳平开了一个露营区，目前和环境部合作推动了一个新计划，在营区内啊，免费提供可以重复使用的餐具容器，是为了解决在露营区制造大量垃圾的问题。想要听敏根勋他完整的爱情故事，可以在 Friday 影音看《认识的哥哥》第444集。接着是最强童颜美女张娜拉，她在去年6月和小她6岁的摄影导演结婚，两个人是在电视剧 VIP 中合作认识，她在刘奎节目公开分享她追老公的过程。 她追吗？ 真的是她追。我那时候还想说怎么可能，原来她这么大方，有好感然后就会主动追求。她说那时候其实是被老公的热情所吸引，因为她看到她老公跟其他的摄影师在聊天的时候都笑得非常开心，就觉得他是一个善良没有恶意的人，所以对他产生了好感，在拍摄结束主动跟他联络。张娜拉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也有主动表示过好感，在休息的时候坐到他的附近，然后手上就拿了三颗小熊软糖放在手上问他要不要吃，不是一包哦，他特别说是放在手上哦。她老公就说好啊，一次就把那三颗都拿走，超好笑。 他以为那三颗都是给他的、 啊，对，可是他手上就只有三颗啊，所以他其实只要分他一颗，没想到他三颗都拿走。事后他们聊到这件事的时候，老公还说他没有发现，那就是表示好感的举动，我觉得超级可爱的。如果想要听他完整的故事的话，可以到 Friday 影音看刘 Quiz 的第225集哦。最后一位是主持人申东烨，他是在一个 NBC 周日晚间的综艺节目 Love House 认识了他的老婆，当时他的老婆是节目的副导演，申东烨就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心酸的哥哥申东烨公开当年他是怎么搭讪老婆的。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刚刚是女生搭讪男生，现在是男生搭讪女生。他说一般来说其实副导演跟主持人其实不太会有太多的交集，因为副导演可能都是待在剪接室里，但是因为他对老婆一见钟情，所以就会常常跑去剪接室关心他说哎，那你现在目前剪的进度怎么样啦，剪的如何啊，因为平常主持人是不会跟副导演有互动的，所以这个举动马上就被大家看穿，就想说嗯，他一定是对他有意思才特别关照他。听到以上这些可爱的社内恋爱故事，真的是可以证明在工作职场上还是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一定有机会的 啊。哈，会吗？我在职场上好像没有欸。 你要把你的雷达打开， 加油 加油。 刚刚讲到张娜拉戏外跟老公的恋爱故事，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她在韩剧中悲惨的婚姻故事。 怎么说？ 张娜拉最近带来新的韩剧作品《好搭档》，结果又被渣了。最近有听到一个说法，张娜拉的荧幕老公们除了张赫以外，怎么都是渣男。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张娜拉的渣男老公们。 我好奇有谁耶，快点说来听听。 来来来， 没有李易根吧？ 没有，他是我心目中最帅的渣男。第一位是池承炫，在 SBS 最新的韩剧《好搭档》中，张娜拉饰演专门处理离婚案件的明星律师。表面上看来，她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医生丈夫，有一个聪明的女儿。但事实上，她剧中的老公池承炫和她的秘书搞外遇。张娜拉在《好搭档》中亲手开撕她的渣男老公，让观众们早已握紧拳头，期待后续的发展。张娜拉在之前的作品中也很常因为丈夫出轨而痛苦不堪。第二位就要跟大家介绍是孙浩俊， 我超爱他演的这部 哎、欸、但我讲的不是那部哦。 哈，你知道我要讲哪一部哦？ 《Go Back》夫妇。但我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一部，他在《Go Back》夫妇没那么渣。今年一月刚完结的韩剧《我的 Happy Ending》中，张娜拉发现剧中的老公孙浩俊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外遇。原本以为一个是无比温柔又顾家的丈夫，一个是最亲密的朋友，同时遭到两个人的背叛，让他的世界瞬间崩塌。张娜拉和孙浩俊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早在《Go Back》夫妇中，孙浩俊就开始 始渣张娜拉了，但是就是渣不是那么渣啦。 对啊， 勾贝夫妇这部剧是以离婚开场，人到了中年，另一半怎么看都不顺眼，然而到离婚后，两人却意外穿越回到了20岁。这部剧中孙浩俊饰演的老公其实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回到20岁，他毫不犹豫的选择追求初恋，甚至在初恋和老婆之间摇摆，这种得不到的永远最好，两边都想要的心态，让很多人都觉得超讨厌 啊。可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觉得很感人呢， 所以就说没那么渣，但就是在那边摇摆不定的话，就是为渣。 毕竟他都已经离婚了，然后回到20岁，他当然想说，我都已经就是跟他结婚又离婚了，我为什么还要再选同样一条路？我当然要选别条啊。 对啊，但是你这样摇摆不定，哦，好像有点喜欢你，有点关心你，但又想要追别人，这种不是渣吗？ 因为他的心底还是爱着他老婆， 那这样不是渣吗？不是劈腿吗？ 对。 那我这部戏完全没有在看他，完全就是被张基龙吸引到。 下一部 学长啊， 勾贝夫妇啊， 我不知道是张基龙。 第三位是一起合作 VIP 的李香伦， 那他跟张娜拉是夫妻关系？我在讲屁话，对不起。 SBS 韩剧 VIP 是一部办公室爱情悬疑剧，张娜拉和李香伦在剧中饰演夫妻，两个人都是百货公司的 VIP 小组的成员。她一直相信老公不会离开自己，但某一天她却收到了一封匿名的简讯，指出小组内有你老公的情妇，平静的生活因此被打乱。张娜拉也开始调查我丈夫的外遇对象，展开了复仇的行动。第四位是张娜拉荧幕老公中的终极渣男， 谁啊？ 2018年 SBS 韩剧《皇后的品格》中的申成露。哦，剧中张娜拉原本是一个单纯的舞台剧演员，被饰演国王的申成露带入了复杂的宫廷。申成露表面上装出对张娜拉一见钟情的样子，但实际上一直都在利用她，不仅外遇有小三，甚至还想要杀了张娜拉。这个国王简直把所有渣男的行为都集齐了。 可是他是国王啊。 对啊，我刚才想说国王。 所以他就渣啊，不觉得张娜拉根本就是被渣专门户吗？人家是男神收割机，他的话就是渣男收割机吧。 好可怜哦。 那你前面说到的张赫呢？ 刚刚唯一正常的老公就是和张娜拉四搭的张赫。 他们竟然四搭。 他们从2002年开朗少女成功记开始了男女主角的缘分，到了2014年翻拍了台湾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再到 Dream Festival 久违的再见，最后一次搭档是在2023年的特务家族。这四部作品完美展现了他们彼此的默契，也成为了收视率保证的张张 CP。 所以为了张娜拉剧中的幸福着想，我们只好继续敲完他们两个人五搭了。 但大家不会看腻吗？ 对啊。 韩国观光旅游平台 Creatrip 发表了2024上半年外国人入境旅游的最新趋势。直接说重点的话，这些观光旅游趋势都指向一个关键字 Dailycation， 就是结合 daily 日常与 vacation 假期这两个英文单字的新造词。我查了一下 Dailycation 好像没有这个字、欸、你们没有听过这个？ 我也没听过， 因为我查了 Google 翻译好像没有，所以真的应该就是一个新的字、新造词。对，根据 Creatrip 公布的资料，最近外国人到韩国旅游就是想要过像韩国人一样的日常生活，同时体验当下正在流行的最新事物，就是他们到韩国追求旅行的意义，就是 Dailycation 的意思。 哦，好像可以理解。 这份数据报告是透过在 Creatrip 平台上的交易件数与交易金额进行消费者分析之后得到的结果，可以参考看看这个流行的风向你是不是有被吹到呢。首先第一个观光趋势就是想要像韩国人一样吃。根据统计的资料呢，今年外国游客最爱点的韩国美食前三名依序是炸鸡、咖啡厅甜点跟酱蟹。透过线上点餐的外送服务，在饭店或民宿就可以享用美食，对外国游客来说超级方便，感觉就像韩国人一样的生活啊。第二个观光趋势呢，是想要像韩国人一样玩，时下年轻人聚集的 Hot Place 热点，韩文是 Hopper， 一定要在地图上画星星去打卡才行啊。不管是圣水洞、岩南洞、玉山洞还是仁寺洞，每个景点都别有洞天，散发出不同的气息。除了观光之外，顺便到韩国特有的照相馆留下你的人生美照，像是澎拍证件照或是人生四格这类拍贴机，因为风格独具加上出神入化的修图技术，都很受到外国游客的喜爱。第三个观光趋势是想要像韩国人一样美。 Creatrip 2024上半年交易额排名第一的是美发店，排名第二的是美容院。尤其美容院与去年同期相比，交易件数多了5倍，交易金额成长了20倍。进一步分析成长的主要因素，从数据发现呢，个人色彩检测这个项目大受欢迎。你们有没有听过？ 我一直很想去做，可能一次要做4000多块，好贵啊。 真的， 这个项目就占了美容院总交易额的80%。 但我觉得 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台湾现在这一方面还没有那么盛行，所以大家去韩国都会很想做这个体验。 对，这个检测大概会有60分钟到2个小时不等，会有色彩专家透过诊断个人的肤色、瞳孔颜色，找出你的命定颜色之后呢，色彩专家会再提供适合你的彩妆风格、粉底、眉毛、头发颜色，还有服装造型、美甲、香水等各种建议，可以直接与韩国专家进行形象咨询，实现像韩国人一样美这样的心愿，也非常受到国外游客的欢迎。很有趣的是，不同国籍的人喜欢的变美方式也不一样，美国人花在美发店与美容院的金额最高，台湾人则是在医学美容类的花费占比很高，包括皮肤科、微整形和眼科一起占了这个分类的交易额 90% 以上。到韩国做医美是不是也在你的旅游代办清单里呢？ 没错， 我也是， 真的，而且最近好多 KOL 在分享。 最后再来补充一下，为了推广韩国旅游呢，文化体育观光部任命 New Jeans 为2024年的韩国旅游荣誉大使，这个位置通常都是找当下最有人气的韩流明星来担任。2022年是 BTS， 2023年去年是因为由于游戏爆红的李正宰。 哇，不敢相信耶。 那今年找来 New Jeans 呢，预料推广的重点是瞄准20岁-30岁的年轻一代。 요즘한국에선어떻게노는지알려줄까？ 한국에선아이돌이되어볼수도인생거너를찾을수도있지。제일핫한포토스팟은여기。한국은분명너에게새로운영감을줄거야。 이런한국와보지않고는모를걸。 New Jeans 为观光部拍摄的韩国旅游广告会在 YouTube Imagine Your Korea 这个账号公开，也可以在纽约、东京、上海、曼谷等全球12个主要城市的电子广告刊板上看到。在法国巴黎奥运比赛期间，也会在巴黎市各地的数位媒体上强力播放。影片中由 New Jeans 带路，告诉你在韩国怎么玩， 赶快买机票就对了。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我们的话，请记得订阅， 并给我们5星好评哦。 谢谢大家， 안녕， 안녕。